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小蓝小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林奇。近日有顺风车司机在某直播平台暗中直播女乘客被曝光后，虎牙、YY、斗鱼、一直播、快手等多家直播平台表态将严查网约车司机载客直播。我国重庆巫山机场目前正在加紧施工，预计2018年年底建成，2019年上半年正式通航。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，一名正在受训的宇航员候选人退出训练。据悉，这是50年来首次有宇航员候选人退出训练。新西兰南部的一村庄准备出台禁止饲养猫咪的规定，称会破坏生物多样性。对此呢，当地许多猫咪主人和动物爱好者纷纷表示不满。目前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创森验收组正在对北京平谷区进行验收。如果通过的话，平谷区将成为北京市首个国家森林城市。北京东城区将雍和大厦南广场和相邻的青龙胡同之间100余米长的围墙拆掉，建成一处2300平方米的街心公园。古装剧《如懿传》由周四周五双日更新，追加至周一到周六每日版8点更新2集，会员用户从提前看6集增至8集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了小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，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风筝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只有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

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周杰伦《可爱女人》。前一段时间，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老婆昆凌荡秋千的画面，并配上了自己曾经起了一首经典老歌《晴天》的歌词，网友是大呼甜蜜啊！都说昆凌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整个银河系，才遇到了周杰伦这个才华洋溢的男人，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不少的经典歌曲，尤其是整个80、90后的青春都被他承包了。如今儿女双全的杰伦，把生活过成了曾经的想象，那些藏在他音乐里的浪漫，成了他现在最幸福的模样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 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

值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琪。人们都说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突然听懂了一首歌，那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烦恼，漫长的炎夏，离别的静默无声，都随着成长悄然成为人生中不可言说的哀愁。以前那些只存在于歌里的感伤，也慢慢成为了自己生命里的背景音乐。爱过，受过伤害，还是选择爱情，也许你被理想打败过，依然会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流过的泪水，随着小河淌。